下，再耗下去都天亮了。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，怕你有东西，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。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曲终人散了，那就分手吧，再爱都无需挣扎。不要再问我怎舍得空手让他，你走吧，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。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要撒悠那了，再给抱一下，闻一闻你的长发。不要再哭了，快把眼泪擦一擦，这样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，你是一段旋律，唱出了树叶的秘密。夏日旋律，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。 夏日旋律，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。我们先来看看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都来报道了，比如说钱佩瑶，比如说天生傲骨怎能服输，想要点播李志的定西，也是祝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。圆圆 Cherry 也要出差了，宋丽也来报道了，包括特洛伊说句心里话，还有方块以及 Easy Time 谢谢，我们再往下翻一翻，还有巨影、宋美美、小熊、婷婷、秋秋，还有 Miffy。 欢迎在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来点播一首你在今天最想要听到的歌曲。因为马上就要两天假期到来了，所以会不会心情跟之前的几天不一样呢？先来听这首歌，是来自刚刚在12:07，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，他说想点播一首能够一起大合唱的歌曲，所以此刻我也欢迎你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 下的路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想过点一首歌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。聚会的时候，点一首合唱的。刚换了工作，点一首鼓励的。 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历过每一分钟。 谈恋爱啦，点一首甜蜜的。 手牵手，跟我一起走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。点歌进行中，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。在公众平台上，北纬四十度给我留言说，昨天李姑娘送的歌我已经听到啦，想点播莫文蔚的心领神会来送给她。还有就是雨香也来报道了，看到说今天也坐等给我点的歌曲，春意盎然也都过来了，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报道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彭胖胖圆圆，他说很开心在这样的一个雨蒙蒙的日子里面跟大家打一声招呼，很开心还能够和家人在一起，要感谢生活里面的这些仪式感，因为这些仪式感会在多年之后的某个时刻回忆起来，内心仍然是满满的悸动。爱你，老张家的小可爱们。在12点的13分，来自圆圆的点播歌曲任贤齐给你幸福。 你笑我笨，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，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。或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，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。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，地久天长，有人整夜不休，默默陪在你身旁，不论走到什么地方。陪你去哭 笑我笨，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，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。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，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。 时间陪伴他成长。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思萌主持，为你送达祝福。 如果你也想像刚刚的那位朋友一样，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来送出你的一份祝福，送给家人，送给朋友，或者送给你的恋人和孩子都可以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，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，在今天周五的中午，马上就要放松的一天，这样的日子你最想送出的祝福是什么呢？接下来这首歌在12:18是来自在异地收听我们节目，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来收听的钱佩瑶点播 SHE 的这首《痛快》。 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，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，欢迎光临亲爱的，请相信我的感情。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，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，全都不要走动，痛快去感受。

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，今天午后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，局地短时雨强较大，请注意防范。目前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，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、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，以免发生危险。今天本市的气温较高，空气湿度大，体感闷热，请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见阴，西部北部有雷阵雨，东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3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阴，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转多云，偏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您穿保暖休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。前晚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在瓦西里·佩特连科与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乐音当中拉开了帷幕。这支英伦名团的热情演绎带领观众穿梭时空，领略从穆索尔斯基到披头士的多样魅力，畅游从俄罗斯交响到英伦摇滚的异域风情。在当晚的演出当中，瓦西里·佩特连科和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带来了一套极具画面感的曲目，这些时间和风格跨度较大、极具挑战性的作品也充分展示出了乐团驾驭各类曲目的深厚功力。难忘的旋律系列音乐会将于8月1号在北京音乐厅加演一场庆81军歌嘹亮经典歌曲音乐会。难忘的旋律系列音乐会自2010年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至今，已经演出了120多场，场场爆满，反响强烈，观众已经达到6万多人次。参加过难忘的旋律系列音乐会的歌唱家有胡宝善、李光羲、柳时明、金曼等50多位中国艺术家。山东省诸城市打造的大型现代冒腔戏《失雀的银婚》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。《失雀的银婚》是山东省唯一一部入选2018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汇演的作品。这部剧以现实主义反腐倡廉为题材，以一场银婚纪念为切入点，步步深入地揭示了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干部随着官阶的高升，在种种诱惑下跌入贪腐深渊，最终受到党纪国法严惩的心路历程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下班以后，明光见，明光等您到九点。明光家居，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。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，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，今天周五咯，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，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。 OK， 今天周五欢迎你来点一首最适合放松、最适合放纵的歌。你的故事我的歌，在这里欢迎各位，我是思萌。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下方留言栏直接告诉我你在今天最想听到的歌曲，还有最想分享的心情。今天的下半时段还有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，待会儿分享。在下半时段的开场，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谢谢点播，苏打绿，我好想你。因为他给我留言说强哥最近出去旅游了，很想他，所以想通过这首歌隔空在电波当中表达一下对于他的思念。12点35分，来自谢谢这位朋友的点播，苏打绿，我好想你。

下半时段进入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，首先来听到的这段声音是来自中不似少年游，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。 你好，我想点播一首于文文的体面，送给我即将分手的朋友，因为我希望他能够体面的分手，愿他以后无论是感情、工作或者是生活中都能够体面。 余文文体面，来自中不似少年游，在12:41通过声音为自己的朋友送出的一份关心。 别堆砌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，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今年，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是我情愿，像谢幕的演员，眼看着灯光熄灭，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，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，分手 继续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有声来信，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是来自 大队长，他要给自己刚刚参加完中考的表妹点播一首《童话镇》，希望自己的表妹未来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。 主持人好，今天我想点一首歌，歌的名字叫做《童话镇》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刚刚参加完中考的表妹，她的成绩已经出来了，她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希望她未来的生活或是学业都能一帆风顺。 不同的年龄段送出的音乐祝福都不一样的，我们来听听在12:45的这首《童话镇》。 说白雪公主在逃跑，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，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，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，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，杰克他也属性和魔法，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，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，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，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，小红帽要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，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，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，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，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。说阿波罗变成金乌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，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，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，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，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，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，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，小人鱼把阳光磨成眼影，投进泡沫的怀抱，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，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，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，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，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，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，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，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。 已经很久没有在生活当中听过什么白雪公主、大灰狼、小王子这样的字眼了，不过通过这样的一首歌《童话镇》来稍微回味一下我们在孩子时期的对于那种童话世界的憧憬和向往，也蛮有意思的。继续我们听到的下一段录音，就是来自这位叫做 SPURS， 他说要给自己的研究生同学点播一首林忆莲的《词不达意》。 你好，我想点播一首林忆莲的《词不达意》，送给我研究生的同学们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就是单纯的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动人，特别是旋律，希望同学们，我的这些朋友们前程似锦，工作生活一切顺利，谢谢。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位朋友想说的，其实想说的话有很多，但是就怕词不达意。我们来听林忆莲的这首歌，在12:50送出的音乐祝福。 当你进我心，隔着一层 感觉触不及，虽然我离你几毫米，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，无心的做事不理，无尴尬的沉默里 好吧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，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，我们来念一下好几个朋友没有来得及播放歌曲的留言。比如说 Easy Time 想点播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比如说丘比特想点播另外一首《铁窗》，还有傲骨想听《定西》，还有钱佩瑶的《Goddess Girl》。我也希望和你搭起桥梁，通过音乐把你快快地送到周末两天的开心假期当中。12点53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满足在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，叫做大晨晨的小坛子。最后一首歌为你放出你最希望听到的张靓颖 Dream Party， 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。在下周一中午12点，也欢迎各位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，一个小时，欢迎你来点歌送祝福。提前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快乐，我是思萌，下周见喽。稍后是永恒的魅力， 摇一摇跳一跳，红舞鞋在脚下准备，肆无忌惮要我寻找他的谁，王子殿下的披风在午夜藏着暧昧， Want you help me， 12点的钟摆不停滴答滴，期待此刻的完美，不要沉默的后退，摇摆着的 dancing 节奏不肯睡，弗拉明戈的召唤一起醉， 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寂寞无所谓，想着的无所谓，我的嘴童话的误会，公主会爱上谁，是否是可以要你陪，